总不安静，不必记过头，几多失意也安听命，来吧是你影响，是你影响，若你未忘情，爱却是无形，爱却是无情， 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。

真心长了茧，是否不再碎？你一句话就把防备都摧毁，你的温柔依然尖锐。哦，我的沙漠等待不来的雨水，你却问我在等谁。 情人的外表后，我受伤。 至少你比寂寞善良，再分割我们世界以后我受伤，还不忘制造幸福的假象，在冷漠城市中分我一扇窗， 家家户户贴春联， 声声鞭炮响连天呐，欢乐乐无边。 咚咚咚锵， 咚咚咚锵， 四海升平一万年。咚咚咚咚锵， 咚咚咚咚锵， 富贵花开千万年。新年啊，声声恭喜在耳边， 今年定比往年好呢，欢笑满人间。 咚咚咚锵， 咚咚咚锵，起来迎接欢乐年。 咚咚咚咚锵， 咚咚咚咚锵， 富贵花开千万年。朵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 张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 春风阵阵暖洋洋， 春波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大发利市喜洋洋呀， 小口传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花朵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 张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 春风阵阵暖洋洋， 春光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大发利市喜洋洋呀， 小口敞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我恭喜，我也向你拜年，把爱的火焰点燃春天，亲人过年好喜欢， 让爱的香醇温红笑脸，亲人过年分外甜。 嗨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年我们向您来拜年，恭喜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快乐，幸福永远。 拜。

祥龙瑞士和新年。 我这一颗。

希望。

What a wonderful world.